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三伏苦暑天儿，三次晒猫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来。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8.5度。今天本市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早晨有轻雾，没有全市性降水，只是午后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请大家要注意防范。未来3天，本市气温高，湿度大，体感闷热，目前仍在高温黄色预警中，请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注意防暑降温。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午后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7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节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7:32，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呢，西四环四季青桥南向北有事故，队尾是排过了南沙窝桥。东五环的小郊亭桥南向北内侧车道有多车事故，队尾是排到了化工桥。北五环建亭桥西东向西有事故，队尾是排到了奥林西桥。京通快速四惠东进城方向有事故，队尾是在远通桥。再来关注机场高速围沟环岛西进京方向有事故，队尾是排到了温榆桥。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北进京方向有事故，队尾是排到了西三旗桥。看来今天有事故的路段还是比较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的第一档直播节目，我们出发吧。 没错啊，各位，哎呀， 你要唱一首什么歌？ 没有，我真的是今天早上我们跟大家一起啊要聊的这个话题，让今天早上让大家痛快吐槽一下什么呢？ 啊， 天气。 哦，这个天气，我告诉你，刚才我上了趟厕所，就感觉到两个节气， 是不是？你看 啊， 厕所里边是什么季节？ 厕所里肯定是炎炎夏日啊。 哦，厕所里夏日，对不对？直播间冬季 沐浴春风。 凉爽宜人呢、啊 哎。没有这个真的是啊，就是最近这几天的天气，我已经不止听到一个人在吐槽了， 在抱怨了， 而且对，而且很多人就是在花式吐槽这个天气，就是说怎么能热成这个样？而且关键是啊，咱们说这个要吐槽的话，您得吐槽出点水平来 啊， 对不对？你说这个天气把我热成什么样了？ 就热成什么？我原来好像老说够热成螃蟹了，老天爷你也不够浇点水。哎， 你是想红想疯了吗？ 我是想熟啊， 天热你都能把自己想成个螃蟹啊！哎，真的是。这个大家说一说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说一说，说这个天儿啊，热的我都怎么样了？ 对，这后边就点点点需要您给补充上来。 哎，反正您可以说一说这个天气都给您造成了什么？我跟你说，真是，我前不是我们一直在演话剧嘛，一直在繁星演， 是 繁星呢，它有一厕所是在楼顶上的，每次去上那个厕所，好啊家伙。知道的去上厕所，不知道的还以为去蒸桑拿了，你知道吗？ 天哪！ 就出来以后，头发你刚吹完的，就刚吹完的那个头发，打完摩丝是吧？ 哎呀， 头发出来跟水洗一样， 是吧？ 真的， 比如说你们女演员美丽的，就对吧？李玲是吧？ 哎、对 化着妆就去了，结果一下来不认识了。 这你啥意思？你说我们家李玲化妆跟不化妆不一个样是不是？你什么人？非常依然非常美丽 哦，是吧？ 是佳佳出来不认识， 一下损了俩女主持人，咱俩也是够了。 哎，所以今天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说一说这个花式吐槽一下天气的情况。 对对对，欢迎大家呢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互动交流。 嗯， 来说说怎么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嘞？ 打开微信，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面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面有一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 好了，那在接下来的时段当中呢，我们会关注到以下的一组主要内容。 地铁四号线再次延长运营时间， 北京地区电网最大负荷创新高， 还有北京地区已经有30家试点医院实现了电子病历共享调阅。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的，来看一下，自明天起，轨道交通四号线再次延长运营时间，每周五日以及重大活动、节日返程、突发应急运输保障期间，抵京客流量大，轨道交通四号线上行列车由北京南站开往安河桥北站，在原有的这个延长运营时间30分钟的基础上再延长25分钟，共计延长时间达到了55分钟，也就是说自23:15延长至次日的0:10。 嗯， 那下行列车运营时间不变，延长运营时间，四号线上行方向将会加开4列0客，运行间隔是10到15分钟。 哎，你说四号线周围是不是住的年轻人比较多呀？都夜里不回家刷夜去，所以得延长点。 有一首歌吗？安河桥吧。 哦， 是那个安河桥吗？ 啊，不是， 是叫安河桥吗？还是叫安定桥？ 安河桥 是叫安河桥， 但 是 是这桥不知道。 应该就是、 应该就是这桥、 对对对对。 来，我们继续关注出行哈。京津城际满10岁了。 嗯， 昨天呢，京津城际 C2211次列车从北京南开往了天津，9名身穿着不同时期京津城际制服的高姐亮相6号车，都是我们家的啊。 嗯， 高姐， 哎呀，高姐 是吧？哈、 哎，对，都是高姐。 上演一场移动的 T 台秀。 嗯， 同时呢，京津城际铁路呢也将于昨儿起呢，已经于昨天起呢全部更换为复兴号动车组列车。 哎、 旅客呢可以在列车上全程享受 WiFi 上网服务。那么今年8月8号起，京津城际还将提速至时速350公里。 嗯， 到时候往来京津之间的复兴号列车运行时间将缩短到30分钟。哎 哎，30分钟 啊，就到天津了。 你说准确了啊，你刚才说的是3分钟 啊，我刚才说的3分钟。 你这到最后那27分钟，你背着跑啊， 我就给吞了。 你背着跑啊，真是的啊！再来看一下，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信部、交通运输部日前发布关于节能新能源车船享受车船税优惠政策的通知。那通知明确，对于节约能源使用新能源车船给予车船税优惠政策，其中对新能源车船免征车船税，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其中减半征收车船税的这个节能乘用车应同时符合以下标准。首先，获得许可在中国境内销售的排量为 1.6 升以下含 1.6 升的燃用汽油、柴油的乘用车，含非插电式混合动力双燃料和两用燃料乘用车，还有就是综合工况燃料消耗量应符合相应标准。 我告诉前两天我看咱们有一同事开一个最新款那个电动的那个 SUV、你见着了吗？ 就那个 特虎是那个牌子。 谁开的？谁开的？ 哎呦就哎呦，我告诉你，跟他身形不配，那么虎似的，那么娇小。哎呦，那 就是你是说是一个女孩开的这个？ 是我说的吗？ 就新的开的那个拉的那个、 特别拉风，你知道吗？特别有那种未来感。 谁呀？ 我们说一下天气吧，好吧。受持续高温影响，北京地区电网负荷近日持续走高。31号12点26分，北京地区的电网最大负荷达到了 2267.5 万千瓦，突破了2017年的最大负荷2254万千瓦，创历史新高。目前告诉大家，北京电网整体运行平稳。但咱还得注意节电啊！ 对对对，真的得节约用电啊！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真的没有电了，就这种天你上哪待着去？ 对呀、 对不对？ 你抱着冰都不冷。 再来看一下啊，还有去医院看病，除了挂号排队整理各种检查结果，也是一件让人很头疼的事儿啊。那这种麻烦正在逐渐改变，目前北京地区已经有30家试点医院实现了电子病历共享调阅，也就是说，患者在这30家医院当中的任意一家看病之后呢，再到其他的29家医院就诊，医生可以随时调取患者的既往的这个检查检验结果、主要诊断、用药、手术情况等信息，不需要你再拿这个兜到处去跑了。 对对对，那太方便了。 这个真的是哈。 甚至原来有的医院说那不行，你在别的医院拍的，你在我们这儿没拍过，我怎么知道你变没变呀？ 对， 再拍一个去。 对对对对，这个呢。对， 我怎么那么狠？ 一看就常去医院，这内心攒了很多想要吐槽的东西啊。不过这个确实是方便了，以后 是啊， 对吧？ 好，那刚才你不是还吐槽了卫生间吗？你看看现在卫生间也有品质提升了 哦。 今年城市副中心155平方公里内的100座公厕的品质将得到提升，其中30座公厕进行了厕所革命，全部改造将于11月底前完成。厕所升级改造不难，最难的是保护和维持。目前呢，通州全区公厕配备人专职保洁人员，制定了厕所清洁程序和标准，建立健全公厕的长效管理机制，定岗定人定时进行保洁和设备的养护维修。 再来说一下啊，全市各个消防中队近期连续接到了马蜂的警情 啊。 上个周光大兴消防就出警捅了20多个马蜂窝。 啊，天哪！大兴这么多马蜂窝。 市消防局昨天提醒市民，夏季马蜂多，市民一定要多加小心。清理马蜂窝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居民发现马蜂窝之后，你一定要先报警，千万不要自己捅啊！你捅下来，那就真的捅了马蜂窝。 我的天哪！ 是不是他们也很热呀？他们也燥得慌啊！ 对呀、 如果发现附近或自家屋檐下住有马蜂窝，应该准备一瓶灭害灵之类的杀虫剂，以防马蜂攻击。平时呢，也最好穿戴浅色光滑的衣物，因为蜂类的视觉系统啊，对于浅色非常敏感 哦， 不敢轻易攻击。 哇！ 如果一不小心捅了马蜂窝，可用衣物裹住头部，蹲下身子，千万别回击，你打不过他的，不然马蜂会纠缠不放。 但是我就好奇，为什么你会一不小心捅了马蜂窝？马蜂窝不都是高高在上的吗？你都是诚心故意的，肯定的。 你瞅他一眼都不行， 我的天，真是太老霸道了哈！ 对。这个天热了以后啊，估计这马蜂也烦啊，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花式吐槽一下这个天气啊。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来听听一首新歌，希望这群少女的歌声能够给您带来一丝清凉。 磊啊，听完这歌我更热了。 这是就是最近特火那个什么101少女 哦，燃烧我的卡路里， 都燃烧了你不就瘦了吗？ 就这种天还燃烧啊，你朝大太阳底下站着就是能燃烧的。来看看，就像我们的听众吐槽的一样啊，那个乖乖小熊说了啊，就你们热不热先不论 我就一个想法，我就想把当初种太阳那个人找出来，然后让他到马路上站一个小时。 种太阳啊，种太阳，种太阳， 你这是你种的啊，是不是？ 我种了九个，我热死你。 好， 小贪狼星说，哎呀，北京天气热的，我告诉你，有个人摔了跤，直接会导致脸部重度烫伤，真的特别怕。人家体感温度都40多度呢，那你要直接 地表温度的话，那更 地表温度得80度 哦， 真的，你各个鸡蛋立马熟。 是，人家都说碰瓷的都少了， 因为都待不住， 躺不住啊。来看一下，还有 Brandy 说了啊，从他是怎么吐槽的啊？大家学一学啊，从楼上望下去，马路上就是一个标准的东北烧烤篦子呀，黄车是土豆片，红车是牛肉，白车是杏鲍菇，绿车是豆角。随着热气在马路上奔腾啊，蒸腾，车的形状好像烤肉崩油一样略微颤动。道路两侧的行人穿着花花绿绿的五颜六色，充当了葱花、香菜、芝麻、生抽、白糖、麻酱等各种调料的角色。现在我要敢往马路上一趴，那必保和五花肉一样，滋滋的冒油，哗哗的烫，滋滋冒烟，哗哗烫油啊！最后烤的是表皮金黄，外焦里嫩。总结：太热了， 太到位了。哎，它是拟人化了，对。 哎，你这个比喻说的特别好。 是是是， 我估计可能现在今天这天气不像烧烤。 那是 今天这个天气啊， 像 蒸包子、 蒸笼里头， 哎， 你知道吗？就还是得回归到蒸螃蟹，你知道吧？ 哎对， 对，加个盖儿， 哎， 然后呢，里边一点风没有，哎呦，你就觉得那个呜呜的热气哟。 你看乐儿就说了，我闺女最擅长说的就是，妈妈，我都快热成包子呀！ 你长得像包子吗？你开个玩笑。来，白浩洋说，天哪！去年冬天没下雪，今年夏天又这么的炎热，什么情况啊？热得我们家猫直往地板里钻。 哎， 你们家 龟的壳都裂了， 旱龟都老往水里游，你说说这都反常的都。 旱龟说：“啊，老子要变，我要变，我不在岸上待了。” 谁说的？岂有此理！旱龟就不进水吗？那也是龟呀。 那它为什么叫旱龟？旱龟，你看。你们家的事你都没弄明白， 它也是龟呀。 对，你看啊，这个旱龟它肯定是，就是在陆地上待的时间久， 还分水陆两栖的呢。我怎么不知道呀？ 水本来龟都是水陆两栖的， 哦、 但是呢， 对对， 但是它可能又分哪种在哪待的多，哪种在哪待的少。 哦，就平时它根本就不用水，现在都往一头往水里扎。哎， 这旱龟都是受不了了。哎呦。你看，很多朋友还关心一下我们的休假的问题啊。 嗯， 明媚说：“大帅休假闪回了，有情有义的人啊。” 啥不说了， 这，你看是不是？还有人造谣说我们两个周之后回来，这怎么可能？ 我没说啊， 我哪能两个周之后回来？ 我只是说我要值两周班，一天不休。我可没说你两周之后回 来。我就知道这谣从你这来的啊！来，看一下啊，这个明媚还说了这天气啊，说。难道这天太热，老天不舍得帅出去晒黑，然后把帅给摔回来了？北京这难熬的三伏天啊，都快把我烤成兔子肉了。 哎呀， 为什么是兔子肉？ 对呀，烤鸡翅多好吃啊。再说起热哈，不说别的，刚刚就是刚刚，我和我男朋友什么都没干。 哦， 我们也，他粉 就啊、哦、什么都没干。 他说光站着。就跟洗了澡一样， 哦， 发型什么的根本不存在，落汤鸡、落汤鸡一样。 哦， 你们俩是在哪儿呢？在哪儿站着呀？ 浴室。哎，你看他说的那个，就是发型，这完全没有什么发型，就这种天没什么发型，就出去以后一招汗全部塌。 那是没有找我给你打理。你看，大帅形容一下我的发型。八级风不倒，桑拿片都不带他的。 是这个高磊啊，基本上每天早上起来拿面糊子、擦子，然后呢什么那个万能胶502玻璃胶， 对对对， 擦、啊、 我那头就是他这头没事是这样，这个叫什么美容的时候是用来做自己的造型啊，下了班没事出去砍树啊什么的。 我告诉你，这都是北京电视台一主持人教我的。我告诉你，我也不告诉你。 哎，你这样不行，我告诉你，你这样你就失去了你的魅力了。 那你看 你最大的魅力就是 刨活是吧？ 对，你得是吧？你不卖这个人，你这不算你的魅力。你告诉我， 不太熟。 哪个北京电台主持人？ 就生活频道的吗？ 生活频道谁啊？ 生活频道可能大家不太熟，咱们再琢磨啊。 谁在骂我？ 你看看遭报应了。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到先继续给大家说新闻啊。说完之后，欢迎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花式敞开了吐槽一下这个天气。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你还是千万别轻易说别人了。 哦，是吧？ 打喷嚏都是一响二骂。 哎呦，真的是，我天哪，好家伙。 你刚才是打俩。 两。谁又骂我啊？来看一下啊，这些天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民众只有一个感受，那就是热。中央气象台前天18时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我国高温已经持续半个多月，多地气温已经突破极值啊！中央气象台也已经连续十几次发布高温预警，全国22个县市最高气温突破7月历史极值。从昨天开始，南方多地的高温将会逐渐减弱或消退，但是8月5号开始呢，还会再度发展，华北、东北、中南部等地高温天气将一直持续到8月6号，并且范围还将向内蒙古中部一带扩大。 嗯，7月31号，北京中东部、天津、河北中东部、吉林东部和南部、辽宁及江南等地出现了35到38度的高温天气，辽宁、吉林呢有15县市最高气温都突破了历史极值。那么今年东北地区为什么这么热呢？这一切都是副热带高压惹的祸。 哦， 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孙军就表示说，这是由于副热带高压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北造成的。副高呢是夏季主导我国天气的幕后主要的因素之一。那么副高的位置和南北移动就决定了高温区域和降雨区域的分布。 当时谁给他过了支撑啊？ 副高呢？ 真是把我们热成这样啊。再来看一下未来高温天气将会如何发展呢？孙军接受采访的时候介绍了说，在北方地区8月5号前，京津冀、山东北部、内蒙古中东部、辽宁大部高温逐步发展，5号之后呢，上述地区的高温天气将会结束。就哪天？ 5号， 下周一， 这周日。 哇，好厉害。 我就有记日子可准了，我告诉你。 是吧？就等数日子哪天能过去、啊。 就一天一天度日如年，我告诉你，这雨就下不来了。而且人说今年好像这个地球的这个赤道都反了、你知道吧？人家东南亚国家不是离赤道近吗？人家才30度左右。三亚可能也就才31度。对吧？结果北京35度，好像再往上辽宁36度，什么沈阳都38度了。 你都是刚才人不说了吗？ 啊， 连汉龟都想进水里了。不是都反了吗？ 来给大家点冰吧，好吧，冰镇一下大家吧，好不好？ 好，来看看大家的这个微信互动啊， 嗯， 来看看啊， 有一个要匿名的， 嗯， 您说了，对比刚才你们说那烧烤模式， 嗯， 那今儿就是蒸汽海鲜的节奏啊， 哎， 体会到了那些个海鲜的感受吗？ 嗯， 绝望。 哎，其实我哎，这个话题改天再说。我有时候经常看到，比如说大家在讨论美食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说就是这个。就比如说啊，我需要吃这块部位的肉，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龙虾统治了我们的地球，来给我上个人，我要人的肘子部分，嗯，来看一下， 太可怕了。 Alt F 四说了啊，乌龟不是两栖动物 啊， 乌龟是属于半水栖、半陆栖的爬行动物 哦， 但它不能属于两栖动物 哦 啊，两栖动物的幼体是在水中生活，用鳃呼吸；成体在陆上生活，用肺呼吸。乌龟不存在鳃，所以乌龟不是两栖动物。 哎呀，你生物学的好好啊！ 他学的， 对。 Alt F 四受教了啊！来看， 来，国王就说了，昨儿下午我开车在马路边停车位的树下， 嗯， 一只黑色的昆虫从树上掉在了机器盖上，蹦跶了三下 啊， 啪嗒，啪嗒，啪嗒，他就牺牲了。 就熟了， 这天气我都怕车自燃，你知道吗？太热了， 我天哪， 就给蒸熟了， 就真的这个虫子掉下来以后，掉到机器盖上以后就死掉了， 就因为太热了，太烫了 啊、 小命一命呜呼的， 哎呦我天哪啊！好，再来看一下啊，还有哪位朋友？这个等会儿稍等，我看一下， 嗯。 今 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就是热天的事儿。 对对对对对，城南李院长说了啊，我也以为大帅是要休假两周呢。高磊周一上节目第一句话就跟苗山说的，孤儿寡母要连上两个周的班。 对呀、啊，我说的没错，我呀， 你都认苗山当妈了， 就是 孤儿寡母， 就给自己挖了个坑，你知道吗？ 哎呦，磊磊， 我回去以后，我妈就说，你把我放在眼里吗？你 哎，你妈听节目了？ 听了。 阿姨，你现在开始听节目了吗？阿姨，我有很多话要跟你说。 哎呀，大哥，你听见了四秒了， 对，好， 结束了这一段。 好，先进广告。阿姨，你这 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的白内障免费筛查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多名北京著名三甲眼科专家参与，每天前30名打进电话可免费申请。白内障免费筛查活动申请电话 010-6700-2877 6700-2877 6700-2877。 致敬品牌60周年，红旗 H5 推出无忧购车计划，提供终身免费保修、救援、取送车服务，四年10万公里免费保养及多项零利率、零手续费金融政策。详询北京龙泽红旗体验中心 010-8511-8851。 当道路千篇一律，我们让宝来重生 MQB 平台，动感造型、越级空间和配置让人耳目一新。全新一代宝来，换新生，享前行。详细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好消息，中国移动光宽带网络升级，好用不贵，百兆宽带1800元用4年，每月仅38元，畅享套餐用户宽带低至0元用，还送 4K 电视盒哟。短信发送宽带到10086了解详情。 你还在为积存了过多的硬币发愁吗？还在为手里的破旧钞票而烦恼吗？广发银行提示您，有积存硬币、残币，请及时到银行兑换，爱护人民币，让国家名片更美丽。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只为美好世界。 天天用绿宝，餐餐味道好。绿宝葵花籽油，滴滴清纯，传统压榨，北京老字号，精良出品。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28.5 度，今天北京市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早晨有轻雾，没有全时性降雨天气，只是午后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请注意防范。未来3天呢，北京市气温高，湿度大，体感闷热，目前在高温黄色预警当中，请大家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注意防暑降温。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是这样子的，今天白天多云，早晨有轻雾转晴，午后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7度，最大相对湿度90%。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车险同仁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02，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呢，城市路网交通指数是 4.1， 处于轻度拥堵级别。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呢，包括有西二环广安门桥到复兴门桥的由南向北，北四环四海桥到宝福寺桥的由西向东，东四环18里店桥到姚洼湖桥的由南向北，东三环分钟寺桥到双井桥由南向北。再来关注快速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呢，包括有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由北向南，紫竹院路西四环到西三环由西向东，以上路段的平均运行速度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国际金价开盘于每盎司1223.66美元之后是震荡下行。凌晨2点，美联储货币政策委员会 FOMC 会后宣布，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区间呢保持在 1.75% 到 2% 之间不变，符合市场预期。但是联储罕见的用强劲表达对美国经济形势的看好，凸显了今年将继续加息的立场。消息公布之后呢，金价小幅下跌，收于每盎司1215.79美元。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收于每盎司1217.30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菜百首饰永恒铂金月，携手国际铂金协会形象代言人杨洋，全新推出了蒲公英二代的多款时尚新品，千丽大克拉钻石红蓝宝祖母绿推展，铂金时尚沙龙等多场精彩活动，诚邀您品鉴，购指定品类有惊喜，回报金额送不停。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 高帅组合。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咱们花式吐槽一下这个天气。就这天已经把我热成什么样子了，大家都可以来吐槽一下，对不 对， 对， 后面是点点点 点点 点， 点， 点啊。像 Sam 就说了啊，哪凉快哪待着去。现在看来，这绝对不是一句骂人的话， 这是为您好啊， 这绝对是一句最真挚的关怀，最深藏不露的爱呀、 啊、这是对生命的珍视啊。 高雷，哪凉快哪待着去， 是不是？ 哎，那我现在能到犄角旮旯待会儿吗？ 你应该说直播间是最凉快 啊，真是， 是不是？ 对，哦，哎呀 ，Lonely 就说了， 嗯，怎么了？ 这天儿就一句话， 哦， 布皮儿人肉馅儿的包子快出炉了， 哦，布皮儿人肉馅儿的包子快出炉了， 就是自己就是一包子， 然后外面包了一个布皮儿。 哎呀，那我是不是见谁就可以啃一口啊？来啊！ 来来， 又嘛出事儿了！ 来来来来，你这是这样，好天不热，你也可以见谁都可以。 那不敢，那没有由头， 是吧？没有， 对，没有理由。你现在有理由 哦？ 你说 你 是自己是包子吧？ 你这理由，你就可以见人就开一口。 对呀，包子可不就让人啃吗？ 我一会儿联系一下赵爽啊、楚涵啊，都来到我们直播间里做做客啊。 他们今天都休假。 哎呀。再来看一下啊，这个鲍就说了，我听这声音那么像大帅呢， 不是不是他， 我以为自己没睡醒呢。 我是高磊学的， 为啥？ 这是大帅，这是高磊。 为什么大帅？我感觉你比高磊休假休的时间短呢。 我告诉你，这就是 因为 资历的问题。 不，因为我热爱这个工作岗位，知道吗？我无时无刻就在休假的时候，我都在想着工作。 你干脆啃我一口得了。 龟，我不吃茴香馅的饺子，不包子。来看看，还有 飞就说了， 嗯， 办公室空调不给力，屋内30度，楼道里更像蒸笼， 哎， 还夹杂着卫生间反上来的味儿， 哎呦， 搞得我能不上厕所我就不上。 这个确实是， 哎呦， 有时候这种天热本来就燥， 对， 然后就没有个凉快地儿待， 啊， 然后你再一想一去厕所，好家伙，那厕所更脏。啊， 是我告诉你，在办公室我看谁都不顺眼，我就。不想动手，我就 是吧， 就怒了。 你不是想动口吗？您是看男的都想动手。 不要说的这么直接嘛，真是，啊。 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应该想办法，就是这个还是要想办法让温度降下来，因为天一热了以后，就像你说的，这个情绪也不好， 就波动啊， 也波动， 波动啊， 嗯， 就容易出问题啊。 对对对， 对不对？ 来看看啊，还有哪些朋友在花式吐槽我们的这个天气啊？ Tony 就说了， 嗯， 我们有一朋友去美国了， 嗯， 前两天发朋友圈说圣弗朗西斯科太冷了， 哦， 驱车上百公里去享受阳光和温暖。 我 给他回复是，小样，来北京吧，阳光温暖我管够。 哎，真是，你跟他，你甭让他嘚瑟，你再过五个月我们也可以这么说。 对， 哎呀，北京太冷了。我跟你说，当然还有人说了， 嗯， 还有人说，兄弟们，你们不要吐槽了，你们真的不要吐槽了。 为什么呀？ 再过3个月我们就供暖了。对不对？那个时候我们交了那么多钱，温度还没有现在一半高。 谁说的？怎么也得够18度 以上。所以你们好好享受这个温度吧。 我天， 是吧？ 真是今天挺反常的。我就前两天看一朋友圈，我们一姐们儿， 嗯， 然后去那个这个印度尼西亚巴厘岛， 哎呦， 旅游度假胜地。 哎呦， 我告诉你，他说可凉快了， 哎， 晚上小风嗖嗖的， 嗯， 你知道吗？都得盖被子。 哦， 那不是离赤道很近的地儿，怎么还那么冷啊？ 这 姑娘可能一个人去的，有点。 哦， 形单 影 只啊， 心寒 冷啊。 哦，所以磊磊你就其实啊一直就 要不然明天我直飞巴厘岛。 没有，其实人家这个靠水的地方啊 啊， 它是热，但是它有时候白天热吧，太阳的烧烤，但是那个你在树荫底儿上，它有风啊， 树荫底儿啊， 它树荫底下它有风啊， 嗯， 然后呢它这个风是有水汽的， 哦对， 它就凉快。 哦， 你就像那个葛大爷说的，单位空调坏了，说维修需要一段时间，现在只能用电扇， 嗯， 就这个电扇啊，它扇出来的风现在 也是热风， 也是热风，它的空气就是热的嘛。 对呀，啊，就跟你开那个空调车内循环一样。 嗯， 你车内热，一进车40度， 嗯， 你开车内循环，那还是 车外循环， 还是40度的这个。 你要车外循环是60度， 是 吧？ 也是哈， 是吧？ 对，还是车内循环吧。 哎， 这个道理还没算清楚啊。 好了，各位，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花式吐槽一下这个天气，就把我都热成什么样子了呢？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蔡白首饰纯真铂金月，携手国际铂金协会形象代言人杨洋，全新推出蒲公英二代等多款时尚新品，千里大克拉钻石、红蓝宝、祖母绿推展、 铂金时尚沙龙等多场精彩活动诚邀您品鉴，购指定品类有惊喜，专享优惠送不停。关注菜白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白。 本栏目由菜白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白。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2022年冬奥会特许经营计划已经启动了啊。 嗯，那么前天也就是7月31号是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三周年。 嗯，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特许经营计划当天正式启动。 嗯， 未来北京冬奥组委会呢将分阶段的开发16个大类的特许产品了。 嗯，北京冬奥会会徽和冬残奥会会徽于2017年的12月15号发布之后呢，北京冬奥组委启动了北京冬奥会特许经营试运行计划。试运行期间呢，北京冬奥组委还在阿里巴巴旗下的天猫平台上开设了北京2022特许商品官方网店。 嗯，我们来看看这些特许产品都有哪些个品类吧。 嗯， 包括什么呢？有胸章、钥匙扣，还有其他非贵金属制品，还有贵金属制品，服装服饰还有配饰，丝绸类的制品，文具陶瓷制品，毛绒玩具，各类材质的玩具，工艺品，首饰类，电子产品及配件，智能穿戴设备，甚至还包括什么的家纺类的，箱包类的，冰雪运动用品，纪念邮票和邮品，纪念币，纪念钞和装帧制品，以及其他适合开发的品类。我觉得基本上这些小饰品都包含在内了吧。 对对对对对啊，大家 我准备买一套床上用品是吧。 当然了，你就冬奥会的床上 用品啊， 就是把勋章那个什么那个陶瓷文具都摆床上了。 就是印着他们运动员形象的床上用品，枕套啊，被单啊，床罩啊， 哦， 深雪赵红博，就欢迎你们来我们。 你把深雪赵红博铺你家床上，哇，天哪！好，你问问人家愿意不愿意啊？ 哎，还是个问题啊。 是这个好家伙，嫂子每天以后见了赵红博是吧？老公啊， 姐夫好是吧？ 来看看啊，这个说一说其他方面的消息啊。亚运会男篮赛程出炉，中国队连赢三场就能夺冠。嗯， 哦， 哎，北京时间8月1号，雅加达亚运会组委会公布了这个本届亚运会男篮比赛的赛程。由于中国队所在的 D 组巴勒斯坦队退赛，因此呢，中国男篮将在8月19号迎来唯一的一场小组赛，对手是哈萨克斯坦队。由于中国队所在小组啊只剩下两支球队，因此无论本场比赛胜与负，中国和哈萨克斯坦都将会晋级八强。那淘汰赛的首轮比赛呢，将会在8月28号举行。中国男篮如果能够顺利闯关晋级四强，他们将在8月31号进行半决赛。无论半决赛是否取胜，季军争夺战和冠亚军决赛都将于9月1号举行。也就是说，中国队只需要连续赢下三场比赛就能够夺冠了。 这么容易啊？但是也得赢是吧？ 哎，就别想着啊，这个有的时候中国的一些体育项目不是很好去计算，你知道吗？ 哦，没准 说着，哎呀，这几个球队太简单了。 哈萨克斯坦怎么可能？ 对，哎呀， 水平一般吧。 你想过克罗地亚能拿亚军啊？ 哎呀，还真是， 是吧？ 阴沟里就翻了船了，没准咱就。 哎， 咱别念了。 咱经常翻船。说说其他方面的消息啊。 来说说这个冰上之星的京沪汇演吧。 嗯 嗯，不是那深雪赵红博啊，这回改了庞青铜剑了，这俩人我也喜欢。 做被罩。床单是深雪赵红博，被罩是庞青铜剑。 我哎，太吓人了。 枕头是谁？ 我别睡觉。7月31号呢，刚刚我们说到正值呢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三周年，冰上之星中国巡演在上海文化中心召开了发布会，包括冰上王子来自俄罗斯的普鲁申科，中国双人滑世锦赛冠军庞青铜剑在内的著名花滑运动员领衔豪华阵容，将在上海北京为广大冰迷带来一场视听盛宴。 嗯， 冰上之星首站的上海表演赛呢，将于9月16号登陆，北京站将在12月份上演。 哎，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吐槽一下这个天气吧。 是啊，这热天儿，我告诉你就得燥。 哦， 怎么燥？吃顿火锅特到位，你觉得怎么样？ 哦，这是你的保留曲目《火锅之歌》。 对，来了。 吃饭干嘛？吃烤肉，烤个肉等那么久，肉喜欢跟你装熟，还没吃到额头就出油。你看有师傅热情，格力爱耍自闭，弄火锅多么容易，喜欢吃什么都加进去。冬天吃火锅爽，可以暖暖心房；夏天吃火锅爽，可以流汗又减脂肪；趁秋天吃更爽，可以赏花赏月赏秋香。什么油就加什么油，醋酱油麻酱。 高磊，你说这种天你给大家放一首火锅之歌是不是你 才爽啊？ 你不觉得我们现在每个走在路上的人都是行走的辣条吗？不是叫行走的蟹棒吗？ 人说了，说夏天吃火锅是又能够出汗又能够减脂肪， 这种天不用吃火锅。你看啊，小柯说了，晚上下班，晚上下了班车，感觉自己是一根冰棍从冰箱里出来，马上就化成水了。 我的天啊， 对不对？ 这形容太多到位了。北北说的，这两天空调我直接调到了16度，我对着空调吹。 哎，这个不行，这个不行。 对啊，出事了呗。结果刚吹两天，发烧40度了。 你看看看， 在大街上我现在都觉得冷，在太阳底下车上我坐着我觉得挺舒服。 你看看，你看看， 物极必反。 你这是真的物极必反了， 是吧？ 你这是寒气内侵了。 当然了， 是不是？ 这就应该吃两瓶藿香正气水， 哦， 再配上一些驱寒的姜汤水。 你确定吗？ 确定，下去以后你就差不多了。 哎，来看看啊。还有一位这个夏末倾城的说了，帅哥磊哥 啊， 不是要吐槽吗？ 啊啊， 那就应该吐出咱们的水准来。你看看这个啊，你看咱这个比喻， 你摸自己干嘛？ 哎，这天啊，把我热的都质壁分离了 啊！ 再比如这天啊，把我热的呀都布朗运动了， 不懂啊？ 再比如这天啊，热的我都呐喊了。再比如说这天啊，热的我都置换反应了。 哦， 以高帅组合的智商，一定知道我说的这些都是什么。是这样啊， 质壁反应我好像在生物学上学过，生物课上。 呐喊我应该知道，你看我学艺术，因为有一幅著名的油画就是呐喊。 哦， 这个抽象派的油画。 哦， 啊，就啊，一个人，你经常会看到，就一个人都已经感觉都真的是在一个化了的那种扭曲的空间里，然后，哦，啊，张着嘴那个。布朗运动是什么东西？ 我知道布朗尼蛋糕。 对，我也想知道啊。再来看看还有其他的朋友。 哎呀，姨就说了，听见前面说办公室温度30度的那位朋友，请您不要暴躁。 嗯， 我们办公室的室内温度已经高达40度了。 哇， 每天每个人都在做免费的汗蒸啊。我给你们发个照片，你们瞅一眼，他真发来了。 哇， 他们问，哎，他们挺奇怪的，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个大表针是温度，这个小表针是湿度， 哎， 你懂的吧？ 我知道。 这个大表针是 40.5 度， 哎， 对吧？这个小表针呢，才20%。 大表针、小表针，你一定要发音发准了啊！是大表针是吧？ 对， 大表针是， 大表针 是四十多， 对， 小表针是20%，就湿度是空气湿度20%， 才20%。不可能，外边都95%了，你们室内怎么才能20%呢？ 是这样，这位朋友，你看看你们屋 的，他是干蒸， 不是你们屋的开空调很可能开成了抽湿，你知道？ 抽湿也凉快呀，它也有冷风。 你拉倒吧，抽湿怎么能凉快呢？ 啊， 抽湿我不知道啊， 抽湿凉。凉凉凉凉凉的， 你确定吗？ 对， 别瞎说， 真的 来看看， 不骗人的， 就好。来看林林记说了，朋友圈里面一洗车就下雨的那帮人，你洗车去啊，你倒是支棱起来洗车去啊。 哎，我一直忍着没洗呢，我真的我都快了2周没洗了。 不是，你洗洗吧，说不定一洗车就 不可能 就下雨了。 待会儿你8:30，你问问人家工程师 啊， 人工程师说肯定告诉你8月7号才下，我都问了3天了。 那要不然大家今天都洗个车试试，好吧？好吧，来看看啊。接下来各位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来关注一条资讯，黄渤导演的处女作《一出好戏》将于8月10号上映。《一出好戏》的故事由一群人意外流落到荒岛而展开，王宝强、王迅、于和伟担任主演。 萌宠动作悬疑电影《营救汪星人》于81建军节推出了太阳后裔军队汪的主题海报，宣布进军国庆档。那么《营救汪星人》呢，是由梁婷导演兼编剧，主演是程毅、文松和阿拉蕾雅涵等等。 再来关注一下，根据知名网络作家天蚕土豆同名网络小说改编的英雄传奇大剧《舞动乾坤》将从8月7号开始，每周二到周四在东方卫视播出，每晚10点两集连播。 彭于晏主演、宁浩监制的新片《热带往事》近日开机，电影由温世培执导，这是他的长片处女作。《热带往事》原名《犯罪概率》，将带观众重返1997年的广州。 再来看一下由印度著名演员萨尔曼汗主演的全新动作电影《苏丹》宣布定档8月31号登陆内地各大院线。 环球音乐集团近日对吴亦凡的新歌曲《Skr》，我发音对吗？ Skr， 他应该是 Skr 发不了了，这个重要声明。声明当中指出，吴亦凡新歌的词曲创作和编曲都属于原创，词曲版权归属吴亦凡本人，而编曲归属于环球集团。反正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就是最近他把这个词带火了嘛，就这个 Skr 爽快人， 就是咱们台那个浩洋，我们在演的那个话剧里，他就用到了那个 Skr， 对，三月份就用了， 我 Skr。 对不对？ 好超前、 你看，所以这就从这个事情证明一件事情，是吧？浩洋没有吴亦凡火， 所以他用了白用，是吗？ 好，来看看这个大型剧情类音乐综艺《这就是歌唱对唱季》上周开播。这个节目的模式比较特殊，采用男女对唱的比赛方式，突出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与独特性。 那么另外呢，音乐剧《近乎正常》中文版呢，将于明天到26号在超剧场演出。该剧讲述了一位备受严重双向情感障碍困扰的母亲，努力与病魔拼搏，试图减轻疾病对于家庭的影响的故事。 再来关注一下，第四届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双年展将于8月18号到9月2号在国家博物馆举行。那这次展览以弘扬经典、铸造辉煌为主题，遴选国家级、省级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传承人和中青年工艺美术创作者以及院校创作人员的1000余件优秀作品来参展。 近日，浙江警方破获了一起网络诈骗案，犯罪嫌疑人谎称可以代购门票，并以此为诱饵骗得了总计32万元的钱款。警方提示，网上以及其他非官方途径出现了所谓的内部票以及由抢票得来的大量的票都是假票，不要相信这些华丽的包装，不要贪图便宜，以免您上当受骗呐。好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话题就是，天气这么热， 对， 怎么办呢？ 吐槽一下这热的天气啊！你想就这个天已经把你热成什么样子了？你想怎么吐槽一下这个天气都可以。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看看大家的这个吐槽天气的情况啊。来说说。 赵老板说，你还两周没洗车，说我呢是吧？我都一个月没洗了，每次洗完就下雨，而且我租的厂房门口地质坑洼 应该是。 每次下完雨都有积水，而且这个积水得需要一周的时间才能 把这个车 没了。是吧？过往车辆才能够通行，有时候需要一周多的时间，所以我干脆就不洗。 那这样，赵老板，你赶紧洗行不行？我求你了，你赶紧洗，我们来点雨好不好啊？ 来看看啊，还有香鱼丸子说了，大家都说特别热，热成狗了，热死了。但是我觉得还好啊， 啊， 我真的属于特别耐热的那一类。 为什么呀？ 这还有觉得这种天还好的？ 这肯定是干受干受的，哎，是不是？ 这种来，我们看看啊， 不出汗的。 现在晚上我都不开空调，我还盖着薄被子睡，我老公已经被我逼疯了。是啊，我特别不怕热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每天慢跑一小时，把汗都出透了，出汗能调节体温，我就觉得还挺凉爽的，也没有那么难熬，胃口也好。好吧，我确实承认比前一阵子热一些，但是这是夏天本来的样子啊。此时此刻我老公说没法跟我过了，他今晚要去地下通道睡。 哎，确实是，我告诉你啊，自己找媳妇找老公得找一个就是环境啊温度啊都得适应和习惯的，要不然一天一地上一冷一热那睡不到一块儿去。 是这个小云丸子，要不然这样，你今晚你多盖点被子，咱照顾一下老公行不行？这你是耐热的，这好家伙，你再突然有一天发现一醒过来老公熟了， 这这也不行哈， 这也不行啊。 五花肉说了，热的太阳一出来，车里空调我告诉你就不起作用啊，最好还是不要下雨。 嗯， 最近的总去海淀，怕车被泡。 嗯， 大伙儿一起忍忍吧，快熬出头喽，立秋就好了。 就您这个名字，最近就不要出门了。 五花肉是吧？ 对， 滋滋冒油， 对，很容易被吃的啊。好，还有一些朋友，这个 WY 说了，一到寒暑假我就特喜欢上班， 为什么？ 办公室里它舒服呀，冬天28度，夏天26度。现在旅游什么的我根本就不想，我想想都一头汗，你知道吗？ 在家最舒服了，最舒坦了，对不对？ 哎，但是还有一位唐唐说他马上就要出去了，还羡慕吗？他马上要去坝上草原了。 那挺羡慕的。 哎，旅游方面呢，我们就跟大家说一说有坝上那边有新的活动。 嗯，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有一种征服，在驰往梦想的路上，贴肉探戈。一汽大众首款 SUV 携幅 Motion 四驱全液晶数字仪表双色车身，邀您一起敢梦敢争，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致敬品牌60周年，红旗 H5 推出无忧购车计划，提供终身免费保修、救援、取送车服务，4年10万公里免费保养及多项零利率、零手续费金融政策。详询北京龙泽红旗体验中心0108511-8851。 全新奥迪 Q5L 搭载智能 Quattro 四轮驱动系统，以清新夺目的设计美学、超大宽视空间，令你纵情山水间尽展自由。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来中国马镇邂逅世界名马，住星级酒店，观演艺，品美食，北京向北3小时，中国马镇草原旅游度假区。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三伏苦暑天儿，三次晒毛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童子河边沙盘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命，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全工，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的情况。啊，你好全工。 哎，你好。 哎，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还在这个大家一起吐槽这个天气啊，就是这种闷热的蒸笼烧烤一样的天气什么时候能结束啊？ 还得三四天吧。这种延续啊。现在看呢，就是五号周日北京的北部地区啊会出现雷雨，但是这个雷雨啊一个范围小，另外后续跟的冷空气并不是太强，所以感觉也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那个缓解。那么六号和七号呢，北京有望迎来啊全日性的雷雨天气，这个最高气温呢会下降到32到33度。不过呢，就是在降雨到来之前啊，这个不仅空气湿度增大，这个气压场呢也会降低，所以这种闷热的感觉会更明显。只是期待就是七号是立秋节气啊，这次雷雨天气呢可能会跟上了是冷空气，那么也就期待它的对流性增强，北风刮起，那么这种高温闷热的难耐的这种天气啊可以得到一些缓解，这是咱们最为期待的，也就是北京在6到7号有望缓解这种高温天气。 那个其实全国其他地方就有凉快的地儿吗？ 应该这一次这个高温天气主要大范围的，一个是东北、华北，包括西北的部分地区，包括新疆了，是吧？这大范围。另外，江南的也是大部分呢，也是这种高温闷热天气，而且持续像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像重庆啊，还有什么武汉，这持续时间已经很长了，半个多月以上时间了。现在就是说有一个好消息呢，就是台风的云雀啊，在今天夜间要登陆我国的华东沿海地区了。上海、浙江、江苏、安徽一带会迎来风雨。预计这个台风呢将在明天早晨啊在华东沿海登陆。由于台风这个半径就有200到300公里，所以今天夜间呢在登陆之前，像上海和浙江就会感受到风雨了。那么明天这个华东地区啊雨势加大，将是影响最为严重的一天了，局地呢会出现暴雨或者大暴雨。那么像南京、泰州等地会有重大大雨，像苏州、无锡、常州啊会遇到暴雨。那么受台风这个风雨的影响啊，像上海、南京、杭州还有合肥这些机场的航班啊可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出现延误啊甚至是取消。所以呢，这个乘坐航班的朋友要是前往上述地区，要注意了解啊航班的信息，提前呢做好一下防范的措施吧，准备吧。好消息呢就是说受这种降水的影响呢，连续多日的高温天气可以得到短暂的缓解，但是四号以后长江中下游地区又会是热气蒸腾，高温闷热了。 好的，非常感谢全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5，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的富士路定慧桥西侧西向东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西四环的南沙窝桥、月谷庄北桥南向北各有一起事故，造成了丰北桥到定慧北桥南向北全线车多。北五环建亭桥西东向西有事故，受其影响的后车持续拥堵，队尾还在不断的延长。目前的队尾接近的仰山桥建议大家绕行。 北五环东段顾家庄桥西西向东有两起事故，队尾是接近了仰山桥。再来关注机场高速围沟环岛西进京方向外侧车道有多车事故，队尾已经是排到了温榆桥。再来说说东五环远通桥南向北有事故，中间车道有事故，队尾是在小郊亭桥。平方桥到七棵树桥南向北，平方桥到远通桥的北向南车辆行驶缓慢。看来今早上起来这出车祸的出事故的路段还真挺多的，大家在路上一定要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接下来为您带来的依旧是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Let's go, hey!Super thing, hotter than the sun in the south of Spain. Got me soon as I walk through the door.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然后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来，接下来时间啊，咱们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吐槽一下这个天气，对不对？ 哎呀， 啊，都把我们都热成什么样子了啊！ 不光是我们，其实我们还好，我们是人呐， 哦， 我们身上没那么多毛。 谁说的啊？ 啊，你想想、 啊， 家里养宠物的，尤其是养猫，尤其是养狗，大型犬， 哎呦， 哈士奇、金毛， 他们，你像那个哈士奇，什么阿拉斯加，这些人就是生活在冷，就是那个什么，就冷，就是、就什么那西伯利亚那些地方， 对，寒带地区 啊，寒带地区， 看看脑子都不转了， 冷带，我刚才一直说冷带，但是后来想不 对， 关键那么多毛，你想想，他们体温肯定就热， 对啊， 啊， 像刘超说，他们家狗舌头都没伸出去过，都没缩回去过， 缩回去，对对对， 估计晚上睡觉都得伸着这， 都得哈， 啊。 就前两天我还碰见一个那个就是兽医，兽医说这种天气就是家里养那叫什么犬来了，都特丑，那个脸扁的就跟人踢了一脚的那个，鼻子特短， 那个就是 京巴，不是 不是，就跟斗牛是吧？ 啊，对对对对，斗牛 那种， 对对对 啊， 不是叫赖皮， 叫沙皮 啊，沙皮和那个斗牛 啊， 就那种脸特别扁的那种，因为它鼻腔短，它本来呼气儿那个热气就没有经过冷却就直接吸进去了，所以那种狗特别容易中暑，大家一定。养这种犬的在家里边没事你看一眼，如果它是好像肚子不能够贴到地皮上了，地面上了，因为它就喘不上气儿，压迫了嘛，你就要送它去医院，有可能它就中暑了，你就往下摁的，来大帅往下摁，摁不下去了，它不能趴在地上，它一直站着，就证明可能中暑了， 哎呦， 因为它喘不过气来了已经。 好家伙，来我们的这个我们的高大夫现在不光给人看中医，狗的中医他也看， 对，我横跨兽医了已经。 好，这谁家狗有问题让他把把脉啊。再来看看啊，刚才有位朋友澎湃说了，说我也是认为洗车就会下雨的 啊， 所以呢我为了帮大家解解凉嘛，我就昨天下午我就去洗车了， 结果呢 中午到了那以后发现哈，洗车公里有两个中暑了，洗不了了。哎呦天哪， 不是他们 傻的呀，真的假的 啊，他们傻，他们为什么不能给自己洗一洗呢，降降温呢， 高磊，你家开洗车店，你到我雇你来，你到我家洗澡来了啊，天天 太热了呀。 不是这个洗澡肯定没问题 啊， 但是一般现在有的是那种洗车机，就你把车开进去，然后呢大拐子水呲的那种。 你进去啊、哦、 人受不了是吧， 是你进去、啊哦、 那算了吧，哎呀 给你来一趟好不好， 我天，张学森说我们住的是老的筒子楼吧，他说是墩子楼、我没，应该是筒子楼吧、一层四户没有穿堂风，哎呦那个叫热哟、我90岁的老娘啊、看我光膀子， 他 也 想， 他也想光膀子， 哎呦， 他90岁呀、 啊，真的是，哎、呦我天哪，这个可你看把老人家给热的， 就真是没法开空调啊，怕吹着老人家，可能是 有老人吧，他有时候老人是好像 不太能吹啊， 但你说这没热怎么办呀？ 啊，我妈现在我说过吧，在节目里、 啊， 我妈睡觉都穿袜子、穿秋裤， 哦， 家里开空调的情况下啊， 哦， 不是说那么， 哎呦，现在阿姨听节目你还敢说的，阿姨准备开始了啊，然后说阿姨睡觉。你听他都在节目里说什么，说您睡觉穿秋裤穿袜子，你看 对都保护自己啊、 哦、 对吧，不让冷风嗖进去、 哦、 你知道吗、 哦哦哦、 哎，好方法，其实我现在也穿袜子睡， 上身穿着羽绒服、 哎、上身出汗啊、哦、老人家胖、啊、你像1.6米， 以前阿姨胖 160多斤，他比我还重， 阿姨这儿子别要了，我替你收拾收拾好吧。各位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吐槽一下这个天气，这都把我们热成什么样了。 嘿，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好，接下来时间呢，咱们听众里面一位糖糖刚才一直在说啊，说他要出去玩了，你稍等我再找找、他说他要去哪玩， 巴上草原你说是吗？ 对，我怎么对，尤其由于雨太多我突然找不着他了，你先可以说，我们接下来先说一说旅游方面的消息啊。 好的好的、 啊、对，糖糖说了说、这么热的天儿啊，我都快变成红孩儿了，吐口气儿就能喷出火。不过我明天就要出发去坝上了，去避暑了。你们羡慕不？ 人家说坝上那儿也不凉快， 哎， 我告诉你也热啊。 谁说的？你看啊，我们这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坝上那边有活动了啊。 是是是，什么活动呢？ 中国马镇首届丰宁坝上草原文化节近日隆重开幕，这也标志着以马文化为主题的草原度假特色旅游小镇中国马镇正式落成。这里主要建设有五马世界主题乐园、满运奇峰剧场、烤羊美食城、蒙藏特色酒店群四大主体，近40项旅游观光主题项目。 好像是，我之前还特意查了一下这个中国马镇，现在你知道人家那儿的温度是多少吗？ 多少呢？ 最高温度26度。26度 啊， 多舒服呀，晚上都得盖被子。被子你们见过吗？ 我天哪，我现在掩盖被子空调。哎，是这样，那个这个地方如果刚才糖糖你可以去看看。 对， 马镇 是是， 对吧？ 骑骑马，吃着烤羊，对不对？ 哎、 哈，再来，我们说说另外一件事儿哈。这个城管执法部门联合动物园管理处针对游客乱投喂进行执法。 哦， 进入暑期呢，北京动物园成为游客选择的热门景点，一些不文明的行为随之出现。那么从昨儿开始，城管执法部门联合动物园管理处针对游客乱投喂的行为进行执法。如果游客不听劝阻投喂动物，携带的食品将被没收。那么此外，北京动物园在4个门区全部设置了投喂品自弃箱，就是您可以直接扔了。 哦、 劝说游客将私自携带的投喂食品扔到箱子里面去。 哎， 您就喂自己就行了，别喂动物了。 对对对。 哎呦喂，这着急！ 我就说，再碰到这种的，就把它直接关到一个，就是这哎、 啊， 就直接关到一笼子里，也不用其他的，然后外面贴一标志， 可以 欢迎 投喂。 上头位区啊，来看一下啊。还有密云38家景区仍临时关闭，目前北京市山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已经解除，截至前天因地质灾害风险北京市临时关闭的景区只有密云的38家。市旅游委相关负责人提醒游客安排好行程，昨天起呢，市旅游委官方网站不再更新景区的关闭情况，具体详情可以到密云旅游委官网去查询，或者是直接咨询景区电话。 我们还说一下这38家嘛，反正挺多的，大家可以查一 查， 查一查吧， 就全说下来时间 挺长的。对对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吧。上半年访港旅客增益成，香港旅游发展局7月31号公布了上半年的访港旅客数据，1月到6月份访港游客呢达到了306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上升了10%。那么其中内地旅客升幅显著，达到了2367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3.4%，你瞅瞅，一共3000人，我们去了2400万， 对对对， 都还基本上靠内地游客支撑的， 对对对。再来关注一下暑期出境游正值高峰，走出国门呢也能不带钱包成为了可能。来自这个某支付平台的数据显示，这个暑期呢，支持线下移动支付的国家和地区已经有40个，支持手机退税的机场呢也增加至了80个，创历史新高。随身尽量少的携带现金，能够避免一些游客在旅游热门地被偷盗的可能性。 对对，挺方便的。 说实话，有时候咱们现在出去啊，真不习惯了。我前两天就是出去以后，打车到了一个地方买一个东西，突然发现没带钱。我那能手机支付吗？支付不了，我又打车回去拿钱包回来。 哇、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 还是国内方便，是不是哈、 还是咱们这边这方面还确实是发达啊， 确实是走在前头了。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看看大家都热成啥样了。 哎呀，这么热的天送大家一首歌，会不会凉快凉快呢？ 什么歌呢？ 凤凰传奇 啊， 荷塘月色。 缓缓流淌，流进了月色中微微荡漾，弹一首小河淡淡的香，美丽的琴音就落在我身旁，萤火虫点亮夜的星光，谁为我添一件梦的衣裳，那扇心窗远远的望，谁采下那一朵昨日的忧伤，我想织鱼儿在你的荷塘，只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又过了四季荷花依然香，当你宛在水中央， 快多了吧？ 哎，凉快多了，凉快多了。刚才在这讲了个段子啊，跟大家分享一下，说这个 太逗了。 说这个凤凰传奇啊、这个出门啊，从来都是这个女的说话， 为什么呀？ 哎，这个男的不能说话呀？ 哦，不知道啊。 因为你看他唱歌就说呀哟哟哟 六六六， 等会儿的是不是？然后说你看他们出去，比如说凤凰传奇去美国 啊， 人签证官问 啊 说呀，你们到美国来是要干什么呀？ 干什么呢？ 这时候男的张嘴了，留下来， 直接 回去。啊，来说说这个大家的互动话题啊，这个都热成什么样子了呢？嘟嘟说，昨天呢看到我的同事发了一个朋友圈，是这么说的 啊， 如果我和我妈一起掉水里，一定别先救我，让我在水里多待会儿，水里凉 会儿， 谁救我，我跟谁拼命、 急、 是吧？ 哎呀，这段子现在都反着说了。Tony 说了，明天我们一大家的也要开拔避暑了。 哎呦， 第一站就是内蒙古的 泰萝卜的卜，泰波四奇。 泰萝卜，泰萝卜。 我突然忘了这字。 萝卜的祖宗，泰萝卜， 泰萝卜。啊，还太老了呢。第二站是内蒙古多伦县啊、第三站是河北的塞罕坝，第四站是辽宁的东戴河，第五站天津。四个车，20人，行程7天。 哇、自驾呀！哦、您注意，小心小心，别自燃啊！ 不是，嗨，您就盼点好吧。 不是不是啊，你就做好这方面的这个预防 准备， 对 对 对, 对， 预防准备。还有，我们来看一下 CC 也在跟我们互动啊，他说了。说大帅，你是不是因为太热了所以决定回来上班了，好歹有免费的冷气吹，喝水不花钱，还可以上网，你是不是这么想的？反正我是这么想的，我也是这么干的，等立秋了我再休假。 太鸡贼了我告诉你、 太聪明太聪明了、 无名氏就说了，简单明了，我都无力吐槽了，身上能散热的地方都散了热了，我就差学狗狗也吐舌头了。 身上能散热的地方都散热了，所以你看这些天就是这种天气啊，就你不能怪人姑娘是吧，穿的少或者怎么着，人都散热呢啊、 人都说了其实啊，穿少了不管用、就得多穿点，你知道吗，穿太少了以后皮肤直接接触阳光不好的， 就跟那个他们那个阿拉伯那个地区他们不都穿大袍吗， 对对，妇女只留下一道眼睛、 那个是他们有其他原因、就是比如说他们那个男的不都穿那大袍吗，大长袍， 女的也是啊， 你对你感觉都不热吗， 人家不热， 就好像卖雪棍冰糕那个 卖冰 棍 一样对吧，上面是盖着一层 棉被， 棉被，所以磊磊，我送你一棉被，你一会儿包着回家。好， 我抱着你得了吧，我 来看看啊。刚才咱不是说了一个文化资讯吗？有一个演出叫《近乎正常》，对吧？这个人家诗诗说了，听到你们播出《近乎正常》的资讯，我特别高兴，我一下子就不热了，因为这个剧的中文版翻译是我本科同学。 哇，牛了牛了，厉害！ 诗诗好像是个博士， 是吧？女博士，那也好厉害啊。 第五类人，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 我一听，我立马就凉爽了。 好，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互动交流，说一说这个。吐槽一下天气热的这个情况啊。 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奇闻异事。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税务小贴士。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税务小贴士。每个月每个季度我们都要预报企业所得税，为进一步便利纳税人办理涉税事项，确保纳税人网上办税工作有序开展，近期国家税务总局在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 A 类进行了修订，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 A 类进行大幅精简、合并和优化，经综合统计，表单数据项将减少65%以上。 为方便您更好地完成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的相关工作，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专门录制了2018版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 A 类相关变化视频，从填报范围、表单结构、具体表单项、实施时间等几方面为大家详细讲解，请您从北京税务微信公众号查看6月29号推送的头条，观看视频讲解，供您在实际操作中参考。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看一看一些奇闻异事啊，我觉得其实像这种天儿大家都过成段子了都已经啊。 说这事儿吧，德国这事儿。 哦，欧洲遇到了热浪啊，欧洲也热。 对呀、欧洲多国正遭遇高温干旱，不少农户和作物缺水啊。人家德国葡萄我怎么了 德国葡萄 德国葡， 不是我也 热着，匍匐前进， 我热着。德国葡萄酒酿酒厂， 嗯， 却从高温当中看到了好兆头。 哦， 因为高温呢、啊，使德国采摘葡萄的时间大幅提前了， 哦、 可能创下新的一个历史记录。 哦，葡萄也不愿在树上待着了， 太热 了。你让我下来吧，我熟了。啊，说在德国最大的葡萄种植区莱茵黑森，葡萄采摘预计下周开始，酿酒时间预计比30年来平均时间要早3个周啊。 啊， 那就相当于20多天 啊。对啊，将近20多天呢、嗯、将近1个月呢。不过今年高温对德国多数农民而言不是好消息。德国农民协会说，高温和干旱导致庄稼欠收，协会呼吁政府补贴10亿欧元，约合80亿人民币啊。 嗯，哎呦，这个天热的，你说农作物也是啊。农作物啊，葡萄啊，这个各个方面的影响都是的。 我告诉你，这次真的热浪席卷欧洲，欧洲很多国家它是没有空调的。 哦， 你像我去意大利佛罗伦萨， 他们没有空调吗？ 没有空调，外边也34-35度，但人家是地中海式气候，就是有小凉风吹着你、 嗯哦， 但是也热呀。晚上睡觉、哦、一开窗户，蚊子全进来了， 哦、 把你叮的跟那什么似的、 哦。 你关窗户，你只能开电风扇， 哦、 热的你又一宿一宿睡不了觉。 哦， 赶 紧的，快、 啊， 格力，赶紧往意大利进军。哦，对，再说几个是吧？ 啊，对， 奥克玛， 奥克玛， 奥克玛那个冰箱是吧？ 奥克玛对， 海尔， 海尔，哎，海尔， 海尔有空调是吧？海信， 海信 也有吧？ 可以了，可以了， 可以了， 还有，哎， 来来来来，再看看大家都热成啥样了吧，好不好？ 好好好好，哎呀， 这个等等等。等等等等等说了 啊，每次健身完教练都特别细心的叮嘱我说， 是吗？ 一定要等汗都落了再出门。 哦， 然后呢我觉得他是为了避免我着凉。昨天呢他还是这么跟我说，然后我就特别跟他的说，教练没事的，外面比健身房热多了。是这样，他并不是说外面冷或者怎么着， 嗯， 但是这个温差， 温差太大 有问题吧？ 确实是， 对吧？ 人小琴也说了，昨儿我嫂子从马来西亚回到北京， 哦， 出机场上车就问我，哎，北京怎么这么热呀？马来西亚都没这么热。 嗨，你这都不知道吗？很多非洲的朋友都已经回国避暑去了。克林斯汀娜就说了啊，空调的除湿模式。同时是制冷的、 哦、 而且长时间使用除湿模式比单纯制冷模式省一点电。 哦，真的 哦，亲们可以百度一下看一看。 反正之前苗小山是说过，说这个除湿模式啊没有开正常的制冷模式那么的冷、 哦、 那个空气感觉没有那么的湿润潮，还干松一点，因为有时候你家里太潮的话你睡觉也不舒服 啊，是这个样子的吗？ 啊、 我回去研究研究。 反正南方是这样，南方尤其是什么广州啊、深圳啊、香港地区， 嗯、 他们基本上都是天天用除湿，因为家里太潮了 哦， 要不然衣服都干不了。 好家伙 啊！再来看一下 ，Tony 说了啊，上周去的张家口康保县，夜里14度，一车的人都换上了长袖长裤，我就说，瞧你们那点出息，这刚凉快凉快，你们就冷，能不能行啊？ 真是， 这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对吧， 就是太贱。CC 说，人已到单位，车已停好，马上就要从冰箱出来进入烤箱。 嗯， 但是经过短途的行走之后，我会再次进入冰箱。 对，这个时候呢，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单位的尤其是一些中央空调的那种的、 啊、 又会调得很冷。 对， 还是要带点厚衣服 外套。 所以你说我最烦的就是夏天，是为什么呢？我觉得夏天真的是没地儿躲没地儿藏， 忽冷忽热的 啊。然后你说冬天吧，你要出个门你可以多穿点， 嗯， 是吧，暖和一点。你夏天你总不能脱光了在路上走吧？ 就是，也不能当板爷呀， 是吧？ 当地文明啊， 哎， 对吧？ 对。